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206集，祭秦狐妖。白玉堂跟着展昭到了厨房，展昭里里外外查看了一下，问清楚了究竟少了几样东西，最后笑眯眯地问伙计： 仙空岛多少醋啊？ 一大缸吧。 这缸醋不贵吧？ 那是，一缸醋才几个钱，够吃大半年了。 甚好。 展昭边说边拿了个小壶给伙计。 这样啊，你帮我倒满这一壶，然后剩下的你留下一小半，每个伙计拿个锅煮热，每个院子里面都熏一遍，其他大半全部倒掉。 伙计听得云里雾里，不过既然展昭这么吩咐了，自然有他的理由，于是就赶紧分醋。 哦，对了，你让每个到处熏醋的人说一句话，伙计们拿着醋到处熏，一定会有人问这是干嘛，你就说这是公孙先生吩咐的，可以预防伤风。 伙计点头，这倒是不难记。 啊，别忘了让他们再多说一句，说醋都用完了，就剩下一壶放在厨房桌上了，一会儿中午展大人吃海鲜的时候要用，你们可别给他倒了。 好，展大人果然是吃货，倒是记得给自己留一壶醋，那其他的都倒了干嘛呢？ 还是那句话，既然展昭吩咐了，伙计就照做呗，也不是难事儿。很快整个陷空岛都是醋味儿。 啊，这 小四子打了个喷嚏，揉着鼻子不解地看拿着醋锅满院子熏的陷空岛下人。 哎呦，死了你们，我才不要走出去一身醋味呢。小梁子，给我把熏香拿来。 林业火扇着袖子躲树上去了，萧良抱着胳膊在树下看着他，又回头看了看不远处特气派特有男人味儿，还有一点点胡渣渣的赵普。萧良再一次告诫自己弃暗投明，追随赵普做个顶天立地的糙汉子，远离这只玉树临风的火鸡。那头展昭安排完后，就拉着一脸茫然的白玉堂躲到了厨房的窗户后边。 不管那个人是谁，估计轻功很好，我们一会儿一起上，一左一右，别让他跑了。 你的意思是他会来这里，为什么？ 偷醋呀。 偷醋？偷醋干嘛？ 刚才三哥说了，他拿走了两只大螃蟹，是不是？这螃蟹是清蒸的，干吃肉是很香甜，但是一蘸醋就更加美味无比了。你看他偷的东西，他绝对是个吃家，这醋一熏他就想起来蘸醋了。嗯，铁定要上咱们这儿来偷最后的一壶醋。 你确定他会为了一壶醋来冒险？ 那是，这世上没有什么比吃螃蟹没有醋更不可原谅的事情了。 白玉堂揉了揉脑仁，吃货的思维果然不可理解。可别说，还真让展昭给估对了，没一会儿就有了动静。只见一个白色的身影从院子外面飘了进来，无声无息地躲到了厨房后面的窗户下。虽然身法很快，但展昭和白玉堂还是看见了，同时两人也愣住了。展昭揉了揉眼睛，皱眉。 是不是眼花了？ 白玉堂也一脸不可置信地摇了摇头。 大概不是，总不会两个一起眼花。 你看见了？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展昭皱眉。这两人为什么如此震惊？原因很简单，刚才那个落下来的白色身影是个人影没错，但是那人身后拖着一条白色的大尾巴，这可邪了门了。 大白天的，难道遇到狐妖了？ 就是那日酒楼失火，我们在巷子里看到的人影。 好像比那个人影胖啊。 影子不准呢、啊、尾巴一样。 有理。 两人正琢磨，就见那白色的人影已经闪了出来，轻轻巧巧从窗户外窜进了厨房，正窜到那桌子旁边。 别看这家伙身形矮胖，身法是真快。 此时展昭和白玉堂仔细看，就见那是个穿了一身白的白胡子胖老头，远看跟个雪人似的。展昭和白玉堂离得可并不算远，这老头好相貌，鹤发童颜娃娃脸，跟年画里的月老跑出来了差不多。果然，就见那老头伸手一把操起桌上的醋壶就想走，展昭和白玉堂想窜出去抓他的现行，却冷不丁听到一个声音传来：“ 死胖子！” 这一声让展昭莫名有些错觉，好似是包大人气急了叫庞太师时候的调门，只不过声音换成了他更熟悉的人，他外公阴侯。再看那老头，就见他一缩脖子转身就跑，那动作快得跟风似的。展昭和白玉堂默默对视了一眼，幸好刚才没冒冒失失出手，不然真可能被他跑了。阴侯出现在前院，那老头选路很准，往后院逃了。阴侯也不追，抱着胳膊在前院等着。没一会儿就听到妈呀一嗓子，那胖老头折返回来了。他这一路跑，身后一根白色的大尾巴晃啊晃，看得展昭和白玉堂张大了嘴，这尾巴不像是假的呀，难道真是狐妖？ 果然那本书是骗人的。 白玉堂一愣，没明白展昭说什么。 谁说狐妖都是美男子来着？这顶多也就算是个美胖子。 白玉堂无语，展昭这脑袋有时候也不是很正常，东一脚西一脚的。老头跑得慌不择路，跑去前院了。展昭和白玉堂往他身后一看，就见天尊在他身后呢，可见是被堵上了。老头见没地方跑了，拔地而起，就要翻墙出去。只是刚上了墙头，就见一个红色的身影正跳上来，是林业火。双方打了个照面，林业火还愣了。 啊，胖老头，你怎么来了？ 老头赶忙转身跑，一头冲向展昭和白玉堂的方向。展昭往外一闪，老头一个急转弯，正撞到白玉堂跟前，仰脸一看见白玉堂，老头一屁股坐地上了，仔细一看喘口气儿。 哎妈呀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妖王活过来了呢。 展昭蹲下，伸手把他手里的醋拿回过来，老头还不让了，伸手要抢。 哎， 还我！ 中午我要吃螃蟹的，一会儿分你一小碟儿啊。 老头眨着眼，突然一拍脑袋想明白了，伸手一指展昭：“ 哎呀，中计了！你个小崽子肯定是木偶的。” 老头话没说完，脑门上挨了阴侯狠狠一烧力。展昭和白玉堂敏锐的一皱眉。木什么？昨晚是酱油，今天该不会又冒出来个木匠？老头摸着头，回头不满地看阴侯，阴侯瞪他一眼，老头扁嘴不说话了。天尊走过来，有些不解地看他身后那根尾巴，就见尾巴还动呢。 这是什么？ 林业火也跳下来了。此时这边的动静引来了不少人，小四子身后带着一大串小狐狸跑了进来，一见那人，六只小狐狸立刻跑了过去蹭那老头，老头伸手摸了摸几只的脑袋。 你们都跑哪里去了？害我好找啊。 众人这才明白过来，原来这些狐狸是那老头带来的。小四子盯着那胖乎乎的老头看着，莫名觉得这老头好眼熟，至于在哪儿见过，他真的想不起来了。 老头爬起来，拍了拍屁股上的土，尾巴一扫，众人都一惊，会动。 哎，你什么时候长出根尾巴来？ 我说这么多人看我呢。 老头边说边打开了腰上一个袋子，他也是太胖了，众人都没注意到他腰上还挎着个腰包，鼓鼓囊囊的。他伸手从里头抱出了一只小狐狸，就见这狐狸的左前腿上缠着绷带。 小七的脚那天摔断了，不好走路，我带着他几天。 小七？ 众人再看看地上的六只狐狸，齐了。老头将那只小狐狸放到地上，抬头看到小四子了，惊了一跳。 哎呀妈，怎么一身黑呀？ 公孙瞧了瞧那老头，微微皱眉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这时老头蹲下对小四子招手， 来来，给我抱抱，几年没见，都长这么大了。 小四子眨眨眼，有些害羞，躲在公孙身后。公孙一听老头的话，突然想起来在哪儿见过他了。这老头以前在他们家附近出现过，说是迷路了问个路，聊了一会儿还赞小四子可爱，顺便问了附近有没有什么好吃的。公孙有些紧张地挡住小四子， 这谁呀？亲儿子的。 展昭听刚才林业火叫他胖子，似乎是认识的，就问了一句， 你认识啊？ 啊，我师父的朋友，功夫不错的，轻功尤其好，西域第一吃货。 众人闻言都下意识地看展昭。 哪？看我干嘛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